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184集，恩威。沈泽川出来时，陈阳已经退出去了，小池也正躺在窗边的须弥榻上发呆，窗户没有关上，廊下的荷花溜来几缕清香，萧池也枕着一只手臂，从那斜角里看着星空。沈泽川吹灭了烛火，把外挂扔到了椅背上，他的手指刮了下萧池也的面颊，冰凉凉的滑过去，留下的却是充满亢奋的温度。萧池也很想沈泽川，迫切的每一寸都在想念，疲惫后是前所未有的兴奋，他连日策马，现在却睡不着，他的眼神里带着两个人才懂的侵略，随着沈泽川的手指硬得很快。小别胜新婚，不久以后的小别还有无数个，独自待在一起的每一刻，萧池也都在侵略，他像是要把沈泽川翻来覆去的深入，留下自己的味道，并且被沈泽川的味道占满。心爱或许有无数种表达方式，但是他们如今就想要足够激烈的那一种。须弥榻对两个人而言不够大，萧池也伸手拉下了竹帘，把窗子也遮了起来。兰舟不需要月光，那被剥开的柔软只需要他一个人的目光。沈泽川骑在萧池也身上，两个人在昏暗里接吻，鼻息间喷洒的热气相互缠绵，沿着脖梗滑到胸膛，甚至到了小腹。沈泽川脖梗间潮红遍布，萧池也觉得这是某种无声的嘉奖，和沈泽川的颤抖一样，都是情难自已的窜动。萧池也有些凶，让沈泽川仰头哈气，他摁着萧池也的胸口，企图让萧池也停下这样强烈的清洗，但是他又含着泪在垂望里用眼神勾着萧池也，继续凶，继续坏，都可以。沈泽川的眼神是这样明示的。萧池也精神抖擞，把沈泽川牢牢固定在身上，他在喘息，两个人谁也没有移开目光。沈泽川逐渐散掉了头发，在那剧烈的颠簸里攥皱了萧池也的衣，一阵阵的颤抖。萧池也暗哑地说， 再长一点肉，兰州。 沈泽川湿透的发缕贴着面颊，他有片刻找不回声音，他一直叹息，伸指想要抓住什么。他起了雾的眼睛变得格外催情，眼角浸着欢潮，整个人都被萧池也渗透了。 泽安， 沈泽川随心所欲地念着。 阿爷， 萧池也出了汗，沈泽川扶手沿着萧池也的鬓用鼻尖抵散了那些汗珠，他恶意地喊 二郎。 萧池也猛然停了，他捏正沈泽川的脸，在喘息里狠狠地吻着沈泽川。那一切有序的东西都变得无序，暗藏的焦虑被这几声喊乱了。萧池也忘了他们，他什么都不需要，他只要沈泽川。须弥榻不能尽兴，床上的被褥被扯到了渠书上，不知过了多久，毯子上的枕头都被浇湿了。沈泽川眯着眸，湿透了，力竭了。萧池也撑着手臂，他扶手和沈泽川额头抵着额头轻喘着。 兰州。 萧池也带汗的额头往下蹭，蹭在沈泽川的颈窝，闷声说， 兰州。 沈泽川抬手盖在了萧池也的发间，他们贴得这样紧密，万般契合。沈泽川抬腿示意萧池也压下来，萧池也没有压下身，而是抱紧了他。沈泽川被萧池也抱得难以喘息，他轻重不一地揉着萧池也的后脑勺，偏头冲萧池也的耳里轻吹了口气， 慢慢唤道：“ 狼崽！” 小池也咬他。沈泽川沙哑的笑出声：“ 出来了。” 小池也摸着沈泽川的面颊，把两指抵进了他的唇齿间。沈泽川的舌尖无处可藏，两个人凑得很近，共同喘气，把对方的神情都尽收眼底。沈泽川已经无法出声，他含糊的哼声都被萧池也吃干净。潮热里，他捏到了萧池也的下巴，止不住的眼泪渗湿了发鬓。萧池也终于压下了身，跟他贴在一起。两个人都疲惫了，沈泽川甚至快要睁不开眼，他还捏着萧池也的下巴。萧池也似乎笑了一声，探过来吻他，吻了片刻，便这样压着人一起睡了。萧池也没做梦，翌日天亮时已经算晚了，萧池也带兵才归。原本没人会苛责他，但是他醒得很快，欢爱驱散了可能会压抑下去的情绪。他起身时，沈泽川也要醒，他罩了被子，把人又吻了回去。沈泽川在昏暗里困倦的挣扎，闭着眼说：“ 君武，晚些，午后我去。 此州守备军的事情晚些谈，我要先跟周贵把雷惊蛰的事情解决掉。” 一个时辰。 沈泽川长叹一声：“ 一个时辰以后我就到。” 萧池也摸了摸他：“ 明日再去也一样，不着急在这几天。你睡，晌午我回来吃饭，叫上师傅一块儿。” 沈泽川恩声，也不知道听没听清楚。萧池也沐浴以后换了袍子，没叫人进去打扫，早早的让丁桃和古今守在院里，带着陈阳和乔天涯先去了。周贵已经在书斋里跟幕僚谈了几轮，终于见着萧池也，赶忙出来迎接，把人散了，让孔领奉茶。萧池也今日不怎么和颜悦色，所谓的浪荡挑打也收得干净，进来时压得两个人硬是没敢大喘气。他心里有事，落座后没有绕弯子。 雷惊蛰在东边被我放走，三日以后该到敦州境内。 孔领昨夜清点土匪，没见着雷惊蛰就已经起了疑心，如今听了这话倒打消了顾虑。他们与萧池爷已经熟悉了，也不再像前头那般拘谨。他轻咳了嗓就道：“ 侯爷想必自有打算。” 雷惊蛰是有心计的人，侯爷放走了他，可是想收为己用。 此人过分精明，不是甘于听从差事的人。 萧池爷眼里没温度。 我们此次剿匪，虽然把雷惊蛰的大部分人马都捉拿了回来，但是洛山还有他剩余的人。不仅如此，没有了一个雷惊蛰，还有其他雷惊蛰。在磁州没有自己的守备军以前，想要一劳永逸太难了。 孔林想到了沈泽川前几日的话，闻言颔首：“ 不错，正如同知所言，只要中国粮食紧缺，就仍然会有良民百姓沦为盗匪，光凭武力无法根除。” 雷惊蛰此次失去了左膀右臂，却能孤身从我手中逃脱，即便他巧舌如簧，也在土匪群中洗不干净嫌疑。我还要助他一臂之力，让他成为敦端两州土匪群起而攻之的进军眼线。此人有本事，必然不会坐以待毙，如此一来，土匪内乱不休，也就无暇再打磁州的主意了。 孔领听到此处便说：“ 侯爷为磁州如此考虑，是要回离北了吗？” 萧池也转了下茶盏：“ 时不待人，离北战事频繁，我不宜再在磁州久留。况且启东已经拖了两个月，七竹印一到，想走就难了。我离开磁州以后，兰州还会对磁州鼎力相助，先前出兵时我说过，磁州守备军相关我一概不会过问，但是两位如果还需要进军，只要让兰州知会我一声，我一日之内必定赶到。” 他这话说得很值得揣摩， 起码在孔令耳朵里是恩威并施。萧迟也说让沈泽川知会他，就表明他不会听慈州的一家之言，要不要让他带兵回来得先由沈泽川决定。然而沈泽川就不是能够被糊弄的人，这样他们就无法借着距离诓骗禁军出兵。除了以上还有一层意思。孔林有些坐立不安，擦了把汗。此州如果敢对沈德川做什么，萧迟也一日以内必定赶到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哦。